看《感应篇》第八十节，见他荣贵，愿他流贬；见他富有，愿他破散。这以下是阴藏之物，注解里面第一段说得非常好，凡人荣贵皆非偶然，借其习有善缘，俗之德本，更其祖宗积德，乃能如是。是见之者当其追慕之心，非慕其荣贵，实追慕其前修也。我们就看这一段，这种恶意情执，古今中外皆有，不但人道有，畜生恶鬼地狱里头也有，这是迷执太重。世间人哪一个不贪财呢？他要不贪财，他就不是凡人，他是圣人啊。凡人其心动念，为烦恼所盖覆啊。什么是烦恼？贪嗔痴慢，凡夫生活在贪嗔痴慢里，他怎么不苦呢？贪嗔痴慢的心念能不能得到富贵荣华呢？给诸位说，决定得不到。注子里头说得好啊，佛菩萨如是说。我们再看看每一个宗教，他们的上帝神圣也都是这个说法。富贵荣华不是偶然的，都是过去生中培植的。佛家讲得好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这个话的意思就说明，你要想知道你前生修的是什么因，那么你这一生呢，你所得到的，你所受用的，就是果报。所谓是种瓜得瓜了，种豆得豆啊。你前世种的是什么啊？啊，这一生的受用，这一生的享受，这一生的际遇，就是前生造的因。 佛又说了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这事啊，那你要想知道我来世怎么样啊，来生好不好，那就看你这一生所造作的了。你这一生种的善因，你来生一定得善果啊。这一生呢，你的心行不善，来一世哪里会有善果呢？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懂得。佛给我们讲，财富，你这一生发财了，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，你是经商也好，做工也好，从政也好，今天我们都知道，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收受贿赂啊，收受贿赂还是命里有的，那命里没有的才收一点，马上就出了事情了，就触犯法律了，接受法律制裁处分了。贿赂收的再多，一生都没出事情，命里有的呀。他不受贿赂啊，他命里还是有那么多财富，不过什么呢，来得晚一点而已，只是早迟的事情啊。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啊，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细心想一想，我像不像是个富贵的命，再仔细去深思，我该不该得富贵。大家念过了凡四训，你看看了凡先生就能够反省。这是聪明人呢，这是有智慧的人呐。佛告诉我们，财富是怎么修来的呢？财布施修来的。佛劝我们种福啊，世间有三种福田呢，是我们种福修福之处。第一个福田是父母，父母是恩田呐，孝养父母的人。有福了，第二是奉施三宝，三宝是敬天，可是三宝啊，要重实质啊，不种形式。这个道理几个人懂呢？明理的人懂啊。我在讲席跟诸位说过几次现在新加坡的纳丹总统，我很钦佩他。他告诉我，他很尊重佛教，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，这句话是内行话了。 我们佛门里多少出家人都说不出来。所以三宝要重实质，不重形象。这一次台湾遇到的大地震，南投埔里一带许许多多的寺庙都被毁掉了，在地震当中毁掉了。有人就问，这么多修行人为什么还遭这个难？其实很简单的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。换一句话说，重视真修啊，不重视外表啊，外表装的那个样子不行啊。参云法师也住在南投地震区这一带了，他的道场为什么没事呢？他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呢，自自然然有诸佛护念、龙天善神保佑嘛，真修行呐！前几年我听说世华印刷厂仓库附近遭遇到火灾，他那个房仓库周边四周围的房子通通烧掉了，只有他仓库没事。仓库里面放的是大藏经，刚好印好的大藏经放在了里面。有龙天善神守护啊！我们深深相信他这一批经典决定起很大的作用，必然将来供养是真修的人，祖师大德才会有善神守护啊。那么经的数量很多，散在四方，不知道哪个地方有真修行人。所以建一个寺庙，穿着上出家人的衣服，这种形象、心行都不像佛菩萨，这个没有用处。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讲了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该怎么遭难还是怎么遭难。所以真修实践呢，试问问我们有没有孝养父母的心，有没有孝养父母的行为，你做到了没有？是不是真正的恭敬三宝？恭敬三宝，天天香花水果供养，每一天磕三千个大头，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，没有用处啊，假的呀！我们拿什么来供养三宝呢？要拿真正的修持。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，我们做到了没有？佛讲的太多了，我们选择了五个科目，净业三福做到没有？六合敬做到了没有？三学六度做到了没有？普贤十愿做到了没有？其他的不说了，就这五个科目。 我们都能够做到，就是奉事师长啊。这是真正皈依三宝。进田里面种福了，这个福大了。第三个是悲田，悲田是救济一切苦难众生。这是种福啊，所以你财布施得财富，着相布施福报，立相布施功德。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世间人都贪图财富、聪明、健康、长寿，这是果报啊！你不肯修因，哪来的果报呢？你要想得果报，一定要懂得修因呢。所以财越布施越多，布施是修因嘛，你因修得多，果当然多啊。法布施多，聪明智慧增长啊。无为布施多，无为布施是真正以慈悲爱心照顾一切需要照顾的人，年老的人、残障的人，需要照顾，需要帮忙。你真有这个心呐、啊，遇到了真肯做啊，你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！啊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！佛菩萨教诲我们，所有宗教神明都教给我们，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，不义是不应该得到的。不义之财你要得到了，往往有很难想象的灾难。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，都很多啊。前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澳洲政府准备立法禁止赌博啊，现在澳洲在电网络上发现有赌博的行为，许多人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啊，离婚自杀啊，造成社会严重的损失啊，他们要制定法律来禁止。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，这是一个真正保护人民的措施。我们从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得到启示啊，袁了凡做县长的时候发一个善心，减免 前线人的田赋，就是田租啊，减租，几十万人得利益了，他这个一举啊，就行了万善了。澳洲政府这些官员，他们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立这个法来执行，这一念呢，也是集万善呐，都不止万善呐，多少人的利益了。没有一个宗教不禁止赌博的。中国古圣先贤苦口婆心劝导大家安分守己，积德修善，你的前途一片光明。哪一个人发财是靠赌博起家的呢？哪一个人发财是靠偷窃起家的呢？古今中外找不到啊！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，知道事实真相。佛菩萨常常教给我们安贫乐道，知足常乐，我们在其他宗教典籍里面也看到，所以神贫贫是物质生活不丰足啊，神精神生活充足啊。在中国儒家孔老夫子常常赞叹颜回啊，颜回是物质生活贫乏啊，一箪食一瓢饮啊，吃饭连饭碗都没有啊，用竹子编一个箸篓盛饭，喝水连个杯子都没有啊！用个葫芦挖空的时候做个瓢来喝水，贫穷到这种程度，这贫呐、可是颜回之乐，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。他落的是道啊，安贫落道啊。这是圣贤之路啊，贪嗔痴慢的烦恼统统断掉了啊。他的落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他的心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呀，这个境界谁能想得到？谁能体会得到？这是他学养的功夫，智慧的圆满。读书学佛无非是提高这个境界，让我们在这里的真乐，物质受用是假的乐啊。我们讲习当中也讲过多少次，这种乐等于世间人吸毒打吗啡，不正常的乐。正常的乐是觉悟了，明理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这是真乐。决定不在 物质生活的后果。而在自己的心地清净光明，遍照法界，表现在外面，佛家讲一片慈悲，基督教、天主教里面讲的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他们表现在外面，神圣表现在外面，是大爱啊！爱护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。照顾一切众生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，神圣们对众生的帮助着重在帮他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要从根本上帮助，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是破迷开悟。苦从难的苦从迷来的啊！乐从哪里来的？乐是从觉悟来的。佛菩萨神明都有神通，他要去赌博那稳赢钱吗？为什么不用这个手段啊？多赢一点钱来布施做好事呢？这是个不正常的手段，这是个罪恶的手段。所以诸佛菩萨神明绝不采取这种手段啊！佛菩萨教人是从正面的，不是从负面。这个做法有流弊，会害人，佛菩萨决定不做。我们要学佛菩萨，就要从这些地方学。一定要去，要修的是正法了。正中之正，正中之邪，除非在很不得已的那个手段之下，决定不用它。所以诸佛菩萨有神通，神通能力太大了，但是决定不用神通，用教学，用示范。为什么呢？这里头没有流弊。如果用神通，我们晓得妖魔鬼怪也有神通。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众生，众生会受迷惑，邪正不分，魔佛不分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魔有的能力，佛有，佛有的能力魔没有啊。行善行善，以身作则，魔做不到啊。以正法呢劝告大众，魔也做不到啊。佛与魔的分辨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。我们跟佛学，决定不能跟魔走。 财富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一定要遵从佛的教诲，决定可以取得。违背佛的教诲，用非法的手段去取，纵然得到了，灾难还是在后面。啊，你不能保有，不能常想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读了这几句文的教诲呀，感慨非常之深呐！啊，我们一生绝不做非法、违背佛陀教诲之事，这样就对不起三宝，对不起父母，也对不起一切众生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